準則，即是要有足夠能力和聲望，對法律有足夠的認識，具有所需的經驗，以及執業為訟辯人。他相信大律師公會主席和律師會會長必定會先考慮各申請人是否符合有關準則，才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提供意見和考慮。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下午兩點位於海南島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大約640公里，即是北緯19度、東經 109.1 度附近，預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北部灣。隨著該熱帶低氣壓繼續遠離本港，香港風勢在過去幾個鐘逐漸減弱。天文台會在短期之內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和驟雨，吹清勁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海域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面有湧浪。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呢最大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中环半山一带仍然都是车多繁忙的，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消防抢救中心。另外反方向去广东道亦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漆咸道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石硖尾街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美河楼。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中港城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西贡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六月了，到了12号，很快就到了一个一半，今年又过了一半。做这个节目使得我整个人好似好相当好程序，即係总之一个礼拜咁做，咁同大家听众喺埋一齐，使到我自己保持着一种好活跃嘅状态，所以多谢我有咁嘅机会同大家一齐。喺2021年呢个咁嘅日子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今年是建党100周年。这个节目呢就想有一个座谈会，是中共建党8年的座谈会。地点呢就在九龙塘教育局的服务中心。时间呢就是这个6月25号晚上的7:30到9:30。我已经数以10年计冇去主持呢一类嘢啦，咁呢一次咧都叫做尽自己嘅努力嚟做呢件事。咁出席嘅论坛嘅嘉宾咧就有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律师， 有基本法基金会的会长去李浩然博士和香港知名研究所的研究总监许晶教授。因为建党一百周年已经成个世纪，咁呢个嘅中国人民嘅伟大嘅组织，亦都经历咗好多个重要嘅阶段。喺呢个纪念一百周年嘅时候，无论你点样睇呢个社会嘅发展，呢个组织，佢将会带领中国人民面对乜嘢挑战？中国人民又会对佢有咩期望？此外，这个我哋香港又可以同佢之间有啲乜嘢嘅期待，使到我哋香港能够走向更加繁荣安定咧？咁啊，肯定面对呢啲咁嘅互动咧，香港人咧会有好多挑战，但亦都有好多机遇。点样喺呢个互动过程里边接受挑战？把握機遇，咁我希望通過呢一個嘅討論咧，同大家分享。而我係有意安排咗嗰個年齡上邊咧，係大概每度都有成接近二十年嘅差距嘅，係嘛？我啊年紀最大啦，咁啊謝律師就係跟住我，但係佢都同我相處好長嘅一個嘅時間。咁啊，跟住李浩然博士、許晶教授都係年輕嘅一代，但係亦都好成熟嘅，所以我好期待咧，我哋呢個對話能夠帶俾大家一啲嘅信息，有利於香港嘅市民喺呢個咁重大嘅歷史嗰個年份裏邊，把握到自己嘅未來，作出更好嘅準備。咁啊，希望大家咧呢、這个及时打电话嚟留位，因为我哋唔能够临时先嚟嘅，所以每一个人最多咧系登记四个名额。咁啊，电话咧就请打1872311，1872311呢个咁嘅 number。咁啊，及时留位，因为整个场你有限制。因為政府的很多的安排、法令的規定，所以呢人數是不多的。咁希望大家呢及時呢這個打電話嚟，節目時段打入嚟，咁我哋嘅工作人員呢就會將你嘅呢、這個要求登記落嚟。咁希望大家把握呢個好嘅時光，大家一齊分享。好啦，咁啊呢件事講完。我就想，因为最近唔知我哋嘅全世界嘅朋友有冇感觉到世界一阵一阵嘅雷气，一阵一阵嘅火药味。无论系个人喺街头嘅冲突，或者飞弹喺呢个。中東的上空在樹爆炸，夜晚看到好像一條一條的光柱在爆炸，一間間的樓大樓冧了，我們看好像看很遠很遠的地方，但如果你將自己放在那個現場，就那一陣間你的家人、你的親戚朋友、你的社會上認識的人，在那個場景裏面，我想就不能夠感覺到那麼離身了。這些這樣的火藥味，如果你試一下由這個中東歐、由北歐一路拉下來，圍繞著俄羅斯的邊境，一路來到我哋亞洲嘅東部，朝鮮半島呢度係橫跨十七八個時區。呢度而家正係有一種劍拔弩張嗰種嘅 令人哋心焦嘅情況嘅出現。咁所以最近有幾位好關心世界大局，亦都好了解世界大局嘅先輩前輩，基辛格博士警告中美兩國要小心人類嘅命運。如果你哋大國領袖，特別你兩個國家嘅咁有強勢嘅，有咁多能夠毀滅世界武器嘅領袖，如果在處理你們之間的互動關係不當，將會帶來人類的災難，而且這個災難很可能毀滅性倒退不知多少百年的。另外一位亦都是長者的政治家，就是馬來西亞馬蒂爾前總理，他非常清楚指出，他說如果在最近的那種對峙裡面產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那個走向的話，將是人類一個無可補償的、無可迴避的一個人類災難。咁啊，我想這兩個警告，我們都值得再深刻去談一談。 有關最新的熱帶氣旋報告呢，天文台在下午的2點10分已經將所有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取消。重複，天文台已經在下午的2點10分將所有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取消。 疫情下，如果長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會有較大機會出現嚴重情況，要保護自己和屋企人，接種疫苗是其中一個最簡單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穩定，患者在接種疫苗前應該諮詢醫生意見，打完兩劑疫苗14日之後會得到有效保護。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吧。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我本人好不想将我这个节目变成一个好似讲掌故嘅节目，因为我自细嘅时候听嗰啲掌故节目咧，都觉得同我哋距离好远嘅，咁啊兴趣不大。咁但系而家因为整个世界三个字啊，一个就系高速快，一个字就系危机，一个字就系乱。好高速逼埋嚟嘅危机同埋社会嘅经济嘅生活嘅混乱，係充斥緊整个世界每一个嘅地方。同以前嗰种好慢嘅节奏嘅时代係争好远。我哋好多嘢连认知佢未搞清楚，嗰件事已经嚟咗，我哋束手无策，唔知点应对。跟住件事，嘭一声又去咗第二个阶段。我哋又睇住事情已经影响紧我哋周边、我哋嘅社会、我哋嘅亲戚朋友。所以而家讲嘅都完全唔系属于掌故，系通过历史去认知可能即将会发生我哋身边嘅事。我记得我自己，在到我成熟了，特别是到我最近这十零年，我翻阅翻所有我出生的时候那些报纸、文件、书本、回忆录，我时时都在想一个问题。那阵时我们这些普通小老百姓所做的，好像我家那样，就是买多几包米，买多几多包面粉，是准备咧做米、做面、做河粉，去卖俾呢、这个有需要嘅市场上各种嘅餐厅、大排档。咁当时我哋嘅面粉厂就喺呢个湾仔嘅。咁咩都准备好晒，我哋根本系一种准备过日常正常生活嘅心态。就在那个年底， 炸弹就掟到落嚟我哋嘅头上。湾仔由中环太古，由中环嘅海多亚海军船号一路就炸到去呢个筲箕湾嘅太古。咁啊，嗰年日军就占领香港，全香港嘅人民即刻跌入去水深火热嘅3年8个月，最后系配给每人4-2米，几多人饿死，几多人嘅生命不保，几多人呢个喺街头就系咁暴尸街头。我后来睇啲材料，我就问啊，嗰阵时喺山顶嗰啲，喺半山嗰啲，喺跑马地当时所了解嘅有钱人，佢哋究竟点样去认知嗰个时代发生嘅事情呢？咁好多材料话俾我听，山顶嘅、半山嘅，好多嘅外国人或者有钱人、有知识嘅人，佢哋原来离开咗香港，去咗澳门啦。有啲又可能去咗某啲地方啦，我哋唔知道。总言之，剩翻咧一般小老百姓，就系等待事情嘅发生，但系佢亦都根本唔知道有咩会发生。到嚟到嘅时候，已经如此。所以3年8个月嘅痛苦嘅日子，我虽然嗰阵时出世系一个 B B， 靠父母嘅这个爱护能够生存到下来，到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在父母 的说话里面都是深深感觉到那种的恐怖和那种灾难，那种的困扰，那种的饥饿，那种的这个不聊生的情况、当父母跟我讲到讲故事讲给这人听啊！啲女仔要搽花个面，着烂衫，因为惊住咧，日军家家户去抄嘅时候，要揾花姑娘。咁于是咧，个个就要匿埋。嗱，嗰啲日子，我哋小朋友嘅时候听咧，就讲古仔嘅啫，好似同我哋距离好远嘅。但系嗰件事就喺我呢一代人发生咗，一路时光嚟到今日。突然间我感觉到，哇，另外一次全球性的大灾难亦可能在酝酿当中了。我当堂深以为危，但是我又告诉自己听，未有什么证据一定会发生，不要讲那么多先，或者会我讲的所有的事都是错的呢。但是凭我自己的历史经验，我又觉得好多嘢而家翻翻啲旧档案，又似乎好多嘢值得深思嘅噃。譬如好似头先我讲细嘅时候，到我18、19岁、17、18岁嘅时候，喺香港已经系一个即系高中毕业嘅一个青年人，亦都睇报纸，知道时事，知道社会嘅发生。就喺1958年。好多人如果有我呢个年龄嘅人都会知道，1958年最大嘅一件事系喺台湾海峡，就系、是、炮轰金门。炮轰金门发生喺1958年，整个金门马祖系处于中国军队嘅炮轰嘅情况底下。后来一段时间之后咧，炮轰金门就变咗。单日开炮，双日停炮，指定地点，指定沙滩。所以如果你而家去台湾旅行咧，去到金门马祖旅行咧，仲会有一样纪念品，叫做中共嘅大炮炮弹所留低落嚟嘅弹壳造成嘅金门菜刀。你如果去金门咧，去旅游嘅时候，仲可以买到金门菜刀。这个就是说是中国当时的炮弹的弹壳的钢片打造成的菜刀。金门炮战 而家已经过咗六十几年啦，就喺最近一份呢个旧嘅档案文件里边，系美国嘅兰德研究所佢哋即系公布嘅，就讲到一九六六年嘅时候，即系上个世纪，佢哋嘅研究人员俾政府告佢哋泄露国家机密，咁啊打咗一场官司，咁啊后来冇事嘅。我睇个资料就系、是。咁当时咧系泄露咩机密呢？就系、是、谈到一九五八年嘅金门炮战喺海峡中间嘅美军嘅介入嘅司令员系向美国总统要求授权使用核武器，对象系厦门一带嘅机场，因为佢哋认为。中国政府炮轰金门，好快就会登陆过台湾，咁于是咧可能就会出现呢个海峡两岸中国会登陆台湾、解放台湾嘅咁嘅状态。咁啊，呢一个报告上呈到当时嘅总参谋长，就提出如果动用核武，苏联一定会介入。咁嘅时候就系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应对，但是军方讨论的结果就是中国，即是解放军这边，如果处理了解放了台湾之后，这个世界性的政治影响远远大于苏联因为核武而参战那个危机的影响，所以呢是几坚持要用核武，甚至会展延到上海江浙一带，特别是指上海市，亦都是可能要这个使用的范围。这些是六十几年后解密的文件里面讲出来的。我亦都没有机会去直接掀这些文件去求证这些这样的情况。是未完全的確實，但是回憶翻在六十年前、六十三年前的炮轟金門的情況，令我哋最奇怪的當時，點解突然間一場好事就會發生的戰爭，而變成咁戲劇化，而是單日、雙日咁嚟打炮。咁當然，我哋嗰陣時亦都想辦法向呢個政府方面、中國政府方面了解點解會咁。 大伙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还会有人让 睡不着，还能为某人燃烧，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不是想要就能要，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我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即使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那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一个论坛上说，叫结束一党专政的人是毁坏一国两制的制度根基，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出席论坛之后，被问到是不是要取缔支联会的时候说，任何组织都要遵守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如果违法，有关部门应该会依法处理。他又说，骆惠宁清楚提到哪一些口号、讲法或者做法有问题，他希望大家不要再用这些口号和言辞。谭耀宗说，过去几年发生了变化，一些人利用一句口号背后有政治目的，结合外国势力，所以对于一些说话要留意说话的不同背景和所产生的情况。同乐运动会明年在香港举行，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早前在立法会批评政府支持活动将会加剧社会撕裂，形容运动会带来经济效益是污糟钱。平机会主席朱敏健回应议员当日的反应过火和离题，以标签化和污名化的形容词为事件作不必要的阻挠，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朱敏健说，他不认为举办一个活动就等于是宣传有关的理念，形容两者属于两码子的事。朱敏健说，香港作为一个宣扬平等共融多元文化的国际的都会，办好一个国际运动会对香港的声誉有帮助，因此应该务实地在场地和交通等安排上做好协调，不要以其他的议题掩盖其实质的意义。印度单日新增超过84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数字是超过两个月以来最低，亦都是连续五日少过100000宗，令总感染人数突破2940万人，另外再多超过4000人不治。印度卫生部门建议各个邦政府一同参与全国层面的血清调查，以评估和收集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信息。官员同时提醒民众，在疫情看落转趋平稳，仍然是需要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天气方面，天文台将是在下午两点十分取消所有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下午两点，位于海南岛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在北纬19度、东经109.1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北部湾。本港间中仍然受狂风骤雨影响，初时离岸海域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和骤雨，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海域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呢借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咁但係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落大角咀的支路是挤塞，车龙排到钦州街。另外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是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丽翔道。大埔道去旺角近石硖尾街一段车龙排到泽安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中港城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西贡街。最后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咁就系东区走廊，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工程，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丽书院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丽书院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中大医学院第一个调查对于疫苗啊或者一些诱因受访者怎样看呢？中大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教授黄志生。 不接种的主要原因呢是看到致命的副作用或者重的一些敏感，多重的诱因是一个几好的考虑，让我们市民更加勇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每一次讲到这个环节，讲完新闻，这些这样的东西，这些消息，究竟将来会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呢？这都是我们需要除了听之外要思考的。刚才说到我们1958年的时候就会问，喂，为什么会一个这么紧张的，好像就来这个打入金门马祖，就来好像这个登陆台湾这样这么大件事，突然间变成这么戏剧性呢？后来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没有资格去了解更多的东西，只是听，只是问，只是看报纸各种各样的分析。那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保持着国共两党处于内战状态的一个战略性的安排，那就阻止美国介入去一场中国的内战。而这个做法是保持着一种对全世界的宣示，我们中国还未统一，还在外战状态，这些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务。当时的对我们的解释是一个一点。另外一点又谈到，因为金马是属于福建的，那么让中华民国政府当时说还是管治着福建省的金马，那么在南方南海还有这个西沙岛里面的一些岛是属于广东的，那么就管住着广东。那么还有当时有蒙藏的委员会，那么就让中华民国政府还处于管理全国的范围的状态，内战还未结束。这个就是在我六十几年前，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资讯，也都没有什么现在的解密的制度，根本是没办法了解当时是的决策是出现了什么的重要的情况。但是今天回头看呢，觉得当时无长义工这个安排是使到今天的台湾海峡定格在那个时代，同时 我哋就冇再睇到有核戰炸廈門、炸上海嘅情況出現，亦都喺事後再過幾十年後，喺好多嘅回憶錄裏面又隱約談到呢個動用核武嘅情況係海峽兩岸嘅政府都了解嘅，而雙方嘅領袖們覺得內戰就係內戰，無需用到核武。如果因此殺傷自己嘅同鄉鄉里，你假如你話炸上海一帶，咁老實講，蔣委員長嘅家鄉浙江嗰邊咧，一定好多鄉鄉里里都會咧死無葬身之地。所以好多嘅資料就好似隱約傳出咁嘅結論，就話毛長義工係因為呢個係我哋嘅內戰。內戰唔應該引出呢啲問題，殺傷我哋自己嘅同胞，因此就出現呢個戲劇性嘅咁嘅轉變。咁嗱，呢啲都係冇任何歷史解碼文件、解密文件可以證明嘅。而家只能夠知道，即係蘭德研究所提出嚟嘅1966年嘅一啲文件，就話500年係因為中國在今晚有所動作，而是曾經考慮過廈門、上海的核武問題。我講這些，我想告訴大家，世界只有美國是真正動用過核武，只有日本是真正捱過核彈死傷，大家都知道。我們去港島長崎都会睇到啲纪念馆里面嘅情况。全世界一个用过嘅，一个被呢个消灭对象嘅，都喺亚东区、亚洲东部。而今日所有讲嘅情况亦都系在亚洲东部。所以如果你将呢个镜头再睇到2021年嘅今日，好多个信息。一个我想请大家注意嘅，美国加大咁大嘅军事投资、武器嘅投资，其中就系指定要有现代化嘅战术性嘅核武嘅仓库要重新整合过。而且喺《纽约时报》一篇报道里边，美国过去几年就不断加大长程嘅呢个现代化嘅核武嘅呢个研发同埋呢个演习。咁大家都睇到好多演習嘅嗰啲咁嘅信息。如果我哋再睇下最近，除咗軍費嘅增加之外，美國宣布喺今年夏季，即係大概下個月兩個月內啦，就會有一個非常大規模嘅幾萬人各種各樣嘅部隊全部參加嘅一次嘅長嘅演習。而呢個演習呢，是由呢個美國的軍事網在5月21日報導的。他說25,000美軍將在今年的夏天參與大演習2021年。美軍將會出動航空母艦、潛艇、戰機、無人艦艇等參與。演習將橫跨17個時區，出動部署在美國本土、非洲、欧洲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展开远距离作战。咁啊，呢位美国的司令格雷迪上将就话咧，演习里边所有的现代的设施都会拿出嚟。呢一连串的演习就是要推动美国成为卓越的部队。参加演习的美国海军和所有空军、陆战队等等，将测试和中国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所有现在存于概念当中的现代化的战争场景。各位，和平了很久时间，很少有这么多完全叙述到演习的对象、演习的内容、演习的跨时区这么大规模的展示。我不是一个军事专家，我也不懂这些东西，只是 在各种的资料里面感觉到需要给大家注意的，我提出来。因为我是一个战争出生的一个 BB， 可能在我的 DNA 里面是非常恐惧战争的再现。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7月9号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5月3号至9月18号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 广告呢，它是一个搅拌机，有文化上边的东西，有消费上边的东西，有美学的东西，有音乐，就很多东西涉及到你的态度。我们在邀请不同的客人，他们跟我们 share 他们的生活态度、工作态度，在这个所谓的搅拌器里面，他们有什么小哲学啦。 由6月12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我哋生活在和平的世代，我哋见到的所有影响我哋的生命安全，所有的动作，无论衣食住行、炮弹、飞弹，我哋都不会感觉到好像同我哋有关嘅，更加唔好讲到话核武的问题。但是当整个美俄之间的中程导弹核业的协议取消，空中的所有飞航的协定取消，而大家都在说试最新式的叫做战术性核武。战术性核武即是他认为是小规模范围里面的，一打呢就至多半个深水埗的呢，咁唔同好似港岛长期咁粗糙嘅咁。嗱，呢啲咁嘅嘢讲得越多，试得越多，用得越多，我可以咁讲，军人一定手痒痒嘅。所以喺佢哋嘅嗰个心理状态里面，试用呢啲嘢係完全一种好正常嘅反应。一旦战争出现某种状况嘅时候，控制唔到就会出。一出对家一定亦都出，而且我喺设想，佢嘅对手会唔会仲好似一二次世界大战咁，只系远离美国本土，喺第二啲地方嚟打咧？咁点解美国纽约时报会报道全部要准备长程进攻咧？咁嗱，呢啲咧，我哋做老百姓咧，有阵时系讲古仔嘅啫，觉得冇乜所谓，但系其实可能好多嘢嘅准备。就等于1941年的时候，我们在树整紧河粉，我们没有想到真的炸弹会掉到收顶球场上面的，会死这么多人的。所以我就觉得，即是当强大的力量者在树进行各种操作的时候，不要认为这些事不会发生。所以我当看到老人家 Kissinger 讲这个问题，再看马蒂尔，他们两位都是九十几岁以上的人。在这些老人家战略家的心目中，我警告了你们后代了，你们不注意，我们就已经 pass away 的了，走的了，剩下的东西就你们要应对的了。我是深深地感觉到全世界的和平的人民，无论是华人、英国人、美国人，注意不要被当权者有些的做法玩弄到，发生这些事情是合理的，发生这些事情的逻辑是正常的。一切我看到一个最近这一年，特别最近这大半年，布置战争爆发的那个原因、理由、内容、 組織全部都喺處準備緊。當你睇到點解突然間最近咁多原底對美國呢啲戰略嘅安排持一種離身態度嘅國家，突然間個個轉曬態，個個埋翻曬堆，企翻喺美國立場。我同我身邊一啲同我一齊研究嘅同事傾，我話點解一兩個月之間啲説嗰啲領袖人物，即係嗰啲小國領袖人物轉得咁快嘅咧？咁係咪有乜嘢信息美國俾咗佢哋咧？咁我哋以有限知識嘅推論咧，肯定係有重要嘅信息話咗俾呢啲國家嘅領袖聽。嗱，事情將會 A、B、C、D 嘅沙盤推演，事情將會出現咁大規模嘅對峙對抗狀態。嗱，你哋自己選邊啦，嚇，你哋自己諗下你要企邊邊啦。所以當你見到北歐三個中立國就喺上個禮拜上個月嘅尾宣布全部持美國立場，宣布對俄羅斯如何如何。咁啊，中東歐亦都好多國家都紛紛個個要靠邊靠取邊表態。只有而家東盟咧仲係好啲，因為好多華人大概所有嘅政府都唔容易喺中美嘅正面對抗裏邊表態嚇。只有馬蒂爾呢位老嘅政治家指出問題喺邊度，佢就用咗第三次世界大戰呢個嘅詞語。咁我覺得可能年紀大嘅人咧，對戰爭嘅敏感性高，因此咧對於戰爭嘅嗰種嘅講法可能會比較容易出口。我冇聽到任何中年以下嘅人去談第三次世界大戰呢個概念，但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呢個概念咧，喺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朝鮮戰爭之後，就先先後後出現咗好多次噶啦。不過似乎都冇完整地出現，但係喺過去嘅八九十年裏邊，全世界打仗打得最多嘅國家就係美國，場場戰都有參加嘅就係美國，年年都有戰爭發生嘅就係美國，每任總統都發生戰事嘅就係美國，除咗川普啊。咁川普的確可以俾佢諾貝爾和平獎啦。如果美國總統裏邊咧係得佢一個個任內係冇發生過更大嘅戰爭，咁拜登嘅政府會有咩發生呢？我哋拭目以待，睇個情況。所以喺整個嘅世界嘅描述裏邊，如果我問一個問題，中美呢個對峙，從戰爭呢個角度，邊個需要戰爭？答案好清楚，係美國需要戰爭，佢有能力戰爭，有準備戰爭，有組織戰爭，有強大嘅勝算，佢認為喺而家呢幾年仲喺佢手。所以所有誘發戰爭嘅嗰、那個因素，我認為大多數仲係喺美國呢一邊。咁當然我知道有啲世界嘅人或者香港有啲嘅公知話：，中國太多事幹啦，佢又喺處咧呢個咁認叻，同周邊國家全部都發生問題，咁啊鬼唔係大家包圍住佢咩？咁嗱，我非常之唔同意呢種講法嘅。老实讲，前几年大家仲讲紧黄金时间，大家点样友好，仲咧去英国屋企，英国女王屋企去呢、这个过呢、这个去探访。突然间我哋变成一个妖魔，呢度系一定好清楚地，美国喺处操控摆布紧成个我成日讲嘅 Project A 呢个故事喺全世界推行，因为美國需要戰爭，其中包括過去呢幾十年佢哋嘅戰略嘅安排，佢嘅美元問題，佢嘅石油問題，佢嘅工業掏空問題，佢嘅整個中南部、中部同埋咧南部嘅呢個美國鐵鏽區嘅處境問題，佢嘅整個社會嘅結構、經濟結構失衡嘅問題，美東嘅情況同埋美西嘅情況，就長春藤大學啦嗰啲。 IT 嘅嘢啦，黃金金融嘅嘢咧，照佢哋好強。但係中南美洲、中南嘅美國嘅地方嘅情況係點咧？咁所以最近有一個故仔，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就係、是、某個美國奧克哈荷馬州有一個黑人嘅城鎮，就係、是、亦都係同樣紀念一百年前嘅呢、這個嘅時間，呢、這個鎮係俾一場嘅白種人嘅暴動放火燒，夷為平地嘅。啊，咁呢個咧嘅故事，我相信好多人都冇留意，但係到現在已經一百年啦。啊，嗰、那個地方就係當時啲黑人認為要做一個佢哋心目中黑人可以享受嘅上流社會嘅城市，所以嗰度人哋叫佢做即係黑人嘅紐約啊，黑人嘅華爾街啊，咁樣樣講法嘅。咁佢哋咧著曬禮服，去曬啲酒樓夜總會度，過住東部西部白人嘅嗰種上層嘅生活。咁呢個咁嘅狀況嘅發展咧，使到呢個鎮啊發展得好快，而引出咗白人嘅一啲嘅妒忌。更重要，當時就傳出一個而家叫做咧謊言假故事，就話有個白種嘅女仔喺呢個鎮度被黑人強姦，咁於是周邊各個鎮嘅白人就開始向呢個鎮進攻。離譜嘅有啲做法點咧？坐嗰啲商業飛機仔，帶住啲電油，就喺上面淋點火，飛喺度低空飛點火，結果成個鎮夷為平地。嗱，呢個事情已經過咗一百年，咁當後來呢個鎮就冇再重建，擺翻喺度，即係一路慢慢就即係淹沒咗啦。呢件事亦都淹沒咗啦。咁最近因為呢個美國嘅種族問題，呢件事又攞翻出嚟，所以拜登總統特登去嗰笪地方，以示想抹平呢種傷痕。嗱，各位，我講一句話：美國需要戰爭，因為有能力戰爭，有勝算嘅戰爭，而且咧佢。從經濟、軍事、社會問題，都需要有一場戰爭嚟導引事情的解決。 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曾还有伤心。